没想过再次来到一个陌生领域，我也可以选择不，但我选了不抗拒。贪恋柔软的床被和惬意的休憩，把时间拿来消遣是不是更可以？但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自己堕落软弱，再也不想别人说我活在温室的窝，再也不想要退缩，不想得过且过，不想自己明明可以却成了悔过。总是独当一面背水一战的时候，才知道我压抑许久的 power 正蓄势待发。不管凯旋或是满身挂着伤，还有人在牵挂，有人时刻等我回家。他说不行，他不行的，他偏不听的，就把质疑当作手把，一圈一圈的挥发，铸成身上耀眼的盔甲。我们 break it, break it down, 越想看我们歌里 make it, make it bounce, 我们越是声嘶力竭，做我们想做的，从来不是为了给谁看，不要你的 cake, 用自己的点心做大餐。你没走过我的路，不知道我的故事，也别以为我是随随便便就能填饱肚子，哼，湿透的衣服就是我最大的鼓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在拼了命的努力。我曾那么的怀疑是否还有契机找回我的自信，不借任何外力，我想要被烈阳狠狠灼晒的痕迹，我想要被暴雨浸泡我的身体。我曾那么的骄傲，在自己的舞台屏蔽那些笑脚，是自己的主宰。我不想要欢呼，但我无法再按耐，目光所及只有那条金色的腰带。 真是生命的节拍，脸上懈怠已经被我懈怠，不知汗水得到内心的答案，我们要睁开再盛开。 再是又一次再一回的那个再，拼尽全力再一次为自己而战，你努力的模样真的很好看。这样的歌还特别契合体育赛场的竞技精神。第14届全运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也借这首歌隔空给运动员们加个油打个气。下面要听到的歌是皇后皮箱乐队的新歌《回路》。皇后皮箱参加过第一季的月下，音乐比较复古，做的都是一些相对根源的摇滚乐，所以我印象比较深。他们的新歌延续了复古的音乐气质，回路既是轮回又是回到原点，看似无常残酷却有刺人美丽。 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聚灯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一节我们听两首万玲玲。万玲玲是90后，别看很年轻，创作生涯已经十年，算是不少年轻歌手中的前辈。万玲玲正在推出新专辑《里表世界》，目前只公布了两首歌，其中一首《真的开心吗》在我们的周日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中打榜，目前还有排名上升的态势。另外一首叫《你的心》，两首歌组合在一起，基本解释了《里表世界》这个专辑名的意义。我们还是从《真的开心吗》开始听起，是环保主题的歌，让人警醒。屏幕上有的，地表上没了，什么都没了，你真的开心吗？ 盗猎者惊醒了黑天鹅、犀牛和大象的血流着，鲨鱼贪图背弃的价格，再倒戈后起蛇是风和，就这么唱着歌越过了河，用车辙压平了湖泊沼泽，看着绿地变水泥的大泥河，哦哦哦，徘徊着呼喊着孤单的听话，他们最最聪明的脑袋才划分几步将飞水流向大海，光学物理界的高材，放映蓝鲸的姿态，栩栩如生的投影令孩子崇拜。真的开心吗？日子这样过，屏幕上有的地表上没了，创作歌 里表世界是万玲玲心中的两个世界，里是她的私密世界，自己之外别人很难看到和到达。B 表示外部存在的客观世界，每个人都能看见和到达。义里一外看似分裂，其实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万灵林在两个世界中游走，追求那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自在境界，这个概念还是挺棒的。按照里表划分的话，真的开心吗？是表象反应的客观世界。下一首《你的心》就比较私密了。听说离开世界的人会变成一颗星，如果真是这样，每一次仰望星空的时候，你也能看见我吗？ 太阳要你跟他兜圈，别再游荡，慌张借着亮模仿他的形状，黑暗里开启成一束光影，照亮拥挤但望不到边际，这未结局谜也未解释，气燃烧你的身体，环绕的星星，那一刻是你不该发出微弱声音，海的天有谜追赶着交替，用它天体相互靠近，你的心是否一句请让我感应，还有没有孤单的生命，交换到哪里不用呼吸，却愿意追逐氧气陨落沉迷， 可是你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whoa. 不用怀疑，没人像你一样为我付出所有。他说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yeah. 爱哭上去，再一首别停下来，别怀疑天。Lonely, oh my god, 关不住的光彩。亲爱的，今晚我为你停下来。聚光灯照射，序幕即将被拉开。成千上万眼珠子昏暗中飘散。Ooh,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你的风采，换我崇拜。让我跳起来，我等夜晚尖叫呐喊，万人狂欢。当我说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whoa, 不用怀疑，没人像你一样为我付出所有。他说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yeah, 一口香气在一首别停下来的。万众瞩目，频频扫手 walking by。说话娱乐了众人的依赖，就像只猴子一生跳舞的精彩，我发出来回应了所有的期待。 Ooh,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你的风采换我崇拜。 Ooh, 你让我让我让我跳起来，我的夜晚

烧毁，多珍贵，太好奇各位内心的误会。 爱说谎的人总是站在情绪的对立面，但是当谎言被揭穿，嘴上说什么都不对。来自严泽欢的什么都不对，这里您听到的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的周末版节目。这一节的音乐人物是严泽欢，推荐他最新出版的全新 EP 五官。说是 EP， 其实更像是一张迷你专辑，五首歌排列在一起组成一张完整的面孔，这个企划概念也是挺好的。五官这首歌正在我们周日战马榜中打榜，今天听到的是另外三首歌，分别指向了嘴巴、鼻子和眼睛。刚才听到的什么都不对是关于嘴巴的，嘴巴会说谎，眼睛可不会。你看眼识人的能力有多强，来听听眼睛的逃脱。 天气闷热到要开冷气，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季，走的时候多云淡风轻，走后就有多么不甘心。谁说的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大海里，从一间房间走了出去，彼此消失在浩瀚人海里。一边祝福你又一边诅咒你，一边想着你又一边忘记你，一边崩溃着问你为何离去，一边清醒着解释脱离了困境。喜欢这样分裂后的自己，感觉都要开冷气，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季，走的时候多云淡风轻，走后就有多么不甘心。谁说的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大海里，从一间房间走了出去，彼此消失在浩瀚人海。即使脱离了本机，喜欢这样分裂后的自己，感觉比爱你之后更有趣，喜欢自己甘心不可理喻，那是认识你之前的自己。谁说的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大海里，同一间房间走了出去，逃脱在浩瀚的海里。 如果把爱情比作一场博弈，相爱的人既在追赶也在逃离，双眼用知觉构建起一座秘密花园。这首歌的两个人曾经望向彼此的视线，后来却下意识地把眼光移向别处，究竟谁会迈出逃脱的那一步，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严泽欢的这张《五官》从感官出发，探讨都市人的情感状态，关于爱情，也关于落寞。一个人的时候很落寞，两个人的落寞大概更要落寞，因为除了彼此若隐若现的鼻息，所有的幻想只剩下回忆了。来听下一首关于鼻子的《晚》。 天亮度不太合适，感觉温度也在克制，谁经过了这城市留下自己写过的诗，霓虹奔跑在路两旁，留下沉迷来过的光，车流在送各种理想，把欠自己的全都 成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 是一种新健康呼吸，还有生理需求。撕下书架，风中找出口。功成名就，独立自由，一生追求。 Why won't love? Why won't love?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是脑电波的四种状态。正常放松的状态是阿尔法波，紧张状态是贝塔波，困了是伽马波，深睡是德尔塔波。对照一下现在的你，脑电波正处于哪种状态呢？来自于丁密的脑波弱，我猜是贝塔波，情绪比较激烈，脑洞这个东西于丁密向来不缺，谁让他们是曾经的苏打绿呢？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的周末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听听于丁密的新专辑《池塘怪谈》。这张专辑也是让乐迷苦等很久，因为于丁密就是苏打绿嘛。上一张专辑还是6年前，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张当作是新乐团出道的专辑来听，因为这里没有苏打绿，只有于丁密。 偷偷空空看看，悄悄说说散散，静静冷冷，慢慢变成灰白，躺了睡了走了，你一回 这是来自于丁密的《抱歉青春》，好像很多人都在回忆青春，因为青春里尽是遗憾，有些依然足以回味一生，但是很少有人会对青春说声抱歉，因为那些本该说抱歉的人已经失联了，包括曾经的自己。抱歉青春当然是个比较文艺的说法，青春只是一段路，走完了再去赶赴下一程，蔓延期待，不谈抱歉。要说于丁密跟苏打绿的关联，除了还是当初的6个成员，大概就是骨子里的浪漫。不管怎么变，清风和他的小伙伴们永远属于全宇宙。我们在最后这首《星月花火》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